今天呀，妮妮姐姐要给大家推荐一部韩国的经典动画片，动画片的名字呢叫做《多吉普的天空》。很早啊，就有好朋友们给妞妞推荐了这部动画片了，但是呢，一直没有机会看。直到前不久呢，才如愿以偿。看过之后啊，妞妞真的很想向更多的朋友们去推荐这部动画片，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其实呢，这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故事，简单到很容易被人忽略。因为一般情况下，有谁会去关注多吉普的感情世界呢？因为多吉普其实就是 Doggy Poo 的音译，实际上呢，就是小狗狗的便便啦。有谁会对多吉普变成化肥这样的事情感兴趣呢？而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恰恰就是这么一坨再平凡不过的多吉普。在一个宁静的秋天的傍晚，一只小花狗在小山村的路旁留下了这坨小多吉普。卑微的出身让它受尽了歧视，它好像注定不会被祝福和期待，也不该奢望得到祝福和期待一样。小多吉普无数次的追问，我究竟为何而来？当一个寒冷而漫长的冬天过去以后，一颗小绿芽从多吉普身边冒了出来。小绿芽说，他希望多吉普能够帮助他开出最美的花来。这个时候，多吉普终于笑了，他紧紧地与小绿芽依偎在一起，脸上带着回家般的满足。过了一些日子，我们看到一朵美丽的小花在这个山村的小路旁幸福地开了。这个时候，小多吉普终于明白了自己原来是为一朵花的盛开而来的。当这个故事还只是一些书面文字的时候，它在韩国已经家喻户晓了。这个故事呢，还获得了1969年的韩国儿童文学奖。它的原作者就是韩国著名的畅销儿童文学家全正生。数年前，这个故事被制作成了同名动画片，并且在2003年获得了东京国际动画节的优秀作品奖。那么，妞妞又为什么想向大家推荐这个故事呢？当然，不是因为这些奖项，对于妞妞来说，这个动画片至少有这么三个亮点是值得关注的。首先呢，就是唯美的画面效果和天真的造型设计。这是一部应用了计算机动画处理背景的传统粘土动画。所谓粘土动画呀，就是动画片中的卡通形象都是先由粘土制作而成的，也就是用粘土一类的材料捏出形状，然后呢再一格一格的拍下来，最终在大荧幕上连缀成这个我们看到的动画片。比如我们熟悉的小鸡快跑，还有超级无敌掌门狗呢，都属于这一类作品。妞妞觉得呀，这类动画片有一种特别的童真在里面，因为泥土对于我们大多数人的童年来说，都是一位很亲密的伙伴，不是吗？而《多吉普的天空》这部动画片，由于在背景处理上运用了计算机动画处理，所以啊，整体画面显得格外的唯美和梦幻。妞妞还很喜欢多吉普的造型设计，尤其是那双圆圆的明亮的眼睛和那个有点童年憨态的表情。妞妞向大家推荐这部动画片的第二个理由啊，就是它返璞归真的音乐风格，兼具东方童谣般的质朴和西方宗教音乐的空灵。这首歌的歌词呀，是这样写的，说我当不了晶莹的星辰，当不了飘举的白云，如此卑微，如此无畏，我究竟为何而存在？啊，幸好遇见了你，如此珍视我的价值，期待我全然付出以滋养你。于是，我们的生命绽放成一朵比微笑更美的花朵，我们的梦熟成了一枚种子， 包含希望，迎风飞舞。说到这里啊，有必要来介绍一下给这部动画片配乐的韩国新生代钢琴家兼作曲家 Iruma。Iruma 1978年生人，出生于韩国而成长于英国。这种东西方交融的成长背景使他的音乐作品兼容了东方式的抒情与西方古典文化的典雅细致。他的琴音纯净清新，却又充满了浓厚的个人情感。Iruma 认为这个故事本身具有浓厚的宗教和哲学的色彩，所以在音乐创作上也把童谣风格和赞美诗的风格有机地融汇在了一起，构成了一种纯净空灵而又质朴的听觉效果。那么妞妞向大家推荐这个动画片的第三个原因啊，就来自于这部动画片那种充满着生命关怀感的主题和寓言式的叙事风格。这个动画片的主题呢，是世间万物的存在都有它存在的价值。这是一个带有生命关怀感的主题，让妞妞觉得非常的温暖。本来嘛，每一种存在都有它的合理性，所以如果想要生活的快乐一些的话，我们都应该学着允许存在。妞妞觉得这种心态，无论对于大人还是孩子，都是很有价值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们登录妞妞.日记本.org 来听我讲故事。